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是新的一周，但是在各位放假的时候基本上是忽略掉了星期几，记得的是今天是假期的第几天。没错，假期第四天，所以要代表叶谦和陈默继续祝福各位节日快乐。今天晚上的暖文章还有歌曲，希望能够给你带来假日夜晚特别的享受。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的归乡。 云河的舟楫南来北往，牵着白回过长江，北鼓楼遥望西京都的过往，看不尽满眼风光。江山烟雨洒落悠悠江南，明月何时照我还？风涛千万里，青山水连天，却似将心意多恋。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南来的风，东去的水，浮云伴着游子归，西窗的雨，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里。 归来的你醉在故乡斜月。 古香古色的韵律，也不知道你是在家，是在工作的城市的家里，还是已经回到了家乡的家中，在收听这首歌。无论如何，都希望你在此刻的夜晚听到这首歌，觉得心里暖暖的。好吧，再暖一点，我们来听一篇暖文章。哦不，今天晚上会有四篇暖文章，我们先来听第一篇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现生活终究是自己的。问你一个问题，你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最孤独？有人说是离家千里，出了地铁站，万家灯火，却没有一盏是为自己而亮的时候。有人说是工作时候被领导批评，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哭，但还是要刻意压低声音的时候。还有人说是挂断跟妈妈的电话，想到自己说过我过得很好，每天都很快乐，周围同事朋友都很照顾自己的时候。孤独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孤独的感觉总有共通。看到这样一句印象很深刻的话，大意是说，在我发现我对孤独的态度从害怕到习以为常的时候，我觉得格外的孤独。是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抗拒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后来渐渐发现原来每个人都是这样生活的，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我们都喜欢分享，也期待着在一些时候会有人陪自己一起，但绝大多数的时候生活总是安静的，无人见证的。我们都要慢慢习惯一个人，无论如今的我们是不是一个人，生活终究是自己的。这句话无关时间，也无关陪伴，而是我们终究要学会沉淀心态，独自走过阴晴圆缺。前段时间出差，忙完了工作，约一位大学同学吃饭。毕业之后他就到这座城市打拼，虽然我们很久没见了，但关系没有生疏。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生活，关于感情，关于职业规划，关于未来。那天分别前，他抱了抱我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工作之外和谁聊这么久了。我突然想起刚毕业那会儿，他还会大半夜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这座城市好大，回到出租房里打开灯，冷清得让人难过，自己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一晃几年了，如今的他早已褪去了初来乍到的不安，游刃有余地行走在曾经觉得陌生的城市里。生活难免孤独，但是找到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看过这样一段话，你会留下一些永远不告诉人家的秘密，那些秘密当中一定有你曾经经历的崩溃，那些最难熬的时刻，往往最后都是自己熬过来的。 生活的真谛，就是我们终将习惯在漫长的岁月中孤身作战，但我们从未放弃。这个世界每天都是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有留下的人都是在持续孤独且努力地生活着，你我都一样。不要害怕一个人生活，也许现在的你正经历着一段难熬的时光，希望你记得一切都是会过去的。不要害怕一个人生活，也不要害怕一个人去面对现实的难。正是因为独自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坎，我们才变得愈发的坚韧和丰盈。成长本就伴随着痛楚，坚强本就是层层伤口结成的厚甲。人间一趟，愿你积极向上。不管此刻的你是不是一个人，都请始终认真热烈的生活好吗？ 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看了太多情人分分合合，爱其实很脆弱，像温室里的花朵。你这么说，我其实很忐忑，若我没有许过承诺，你还爱我吗？听夜空的流星陨落的声音，只愿我让你听。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的流星陨落的声音，只愿我让你听。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去岁月的更替，往后的潮汐，无论风雨是你就足矣。我爱你无畏人海的拥挤，用尽余生的勇气，只为能靠近你哪怕一厘米。爱上你是我落下的险棋，不惧岁月的更替。

牵挂，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风自由地吹，无畏无悔，疲倦了梦也不回来，你说我疯了， 不管是谁一直往下坠，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就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是谁让我后悔，全部去演复会，这道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傀儡，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复会，不血不跪不畏不退， 时而往上飞，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风自由地吹，无畏。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假期嗨玩到翠微，畅享国潮互动体验。即日至10月10日，百货类部分商品低至8折起。翠微店满300减60，牡丹园店、龙德店、大众路店单店满200减40，满额再享额外优惠。更多精彩活动，期待您到店发现。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放假第4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既然是放假，我们男左女右呢也送上特别的节目。今天晚上你将听到过往时光里精彩的暖文章，还有一些老歌。放假的时候有时候会整理一些过去的旧的书籍或者是抽屉，还有老照片，也会翻起那时听过的音乐。所以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老歌，如果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哟。总之呢，要祝你节日继续快乐。 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 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请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过的心，倾诉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不要透支自己。朋友辞职打算换个工作，刚开始他觉得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每天不是刷手机就是追剧，要不然就是熬夜玩游戏。有一天他突然间意识到，一周的时间过得太快，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毁了。从那天开始他才明白，剧永远追不完，游戏总有新版本，但今天的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了。于是他列出了假期充实计划，读完多少本书，练一手好看的字，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毕竟短暂的快感可以带来一时的快乐，但浪费掉的那些时间和精力是无论如何都弥补不回来的。人生值得忙碌的事情很多，用透支时间偷来的闲，总有一天要变成生活的苦。真正厉害的人应该像一句话说的那样，修炼匠心，在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 每一寸光阴。无论何时，都不要去走那些看起来一帆风顺的捷径，捷径迟早会变成弯路回来找你。永远别忘了，掉下的馅饼里面总有陷阱，所有的便宜背后都是深坑。老话常说，看清一个人要看的是此人品性的最低处，而这最低处就是一个人的底线所在。到了一定的年龄，面临的选择会越来越多，但不论丢掉什么，也不能透支做人的底线。利益面前，守好是非观念，有所求而有所不求，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人性之间，守好心底善良，不伤害他人，不放弃原则。尽管世事间总有复杂性，但只要守住底线，问心无愧地过完这一生，这才算是不辜负自己。无论到了什么年龄，眼里都要有清澈的光芒。看过黑白之后，心中还有彩色留存。知世故而不世故，是真正的成熟。人与人交往，往往源于信任的建立，但也常常是毁于信任的崩塌。就像流传了很多年的狼来了的故事，玩套路次数太多，终会孤立无援。信任取决于人品，人品才是最重要的底牌。做人良心，不欺瞒朋友，言而有信，重承诺，路才会越走越宽。做事让人放心，脚踏实地，为人处事靠得住，才会事事顺心。待人真诚，少一点套路，朋友之间讲情义，福才会越来越多。很认同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像是银行储蓄，你若是真心以待，就是补充收入，你若虚伪算计，就是增加开支。心诚交善友，品正遇贵人，别透支信任，别透支关系。接下来的日子，试着去接受事物的多面性，学会接纳自己，学着改变生活。光阴易逝，在未来的岁月里，请好好的爱自己。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馅儿，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果说思念真的是一种病的话，那唯一的药就是见面，就是拥抱，一定会让药到病除，一切都好的。放假是最能够治愈思念的，因为两个人终于可以见面了。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可能异国现在还没有办法见面的人，寂寞的恋人啊，放假请在内心里彼此祝福吧，会有那么一天重逢的。 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沙子太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满意你爱的吗？有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消息的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 如果爱，请深爱，同时也是在过程里包容，不要因为寂寞就放弃了茫茫人海中很难找到的心动的人。愿我们的节目能够帮你排遣掉一部分的寂寞。南宗女友第三十段见吧。 心里闻到一种情绪，突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逃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

只见窗外的星光。不知道我身在何方，几乎忘记幸福的长相，曾经快乐过的泪又现在微弱的像天边闪闪星光。我还在回忆里流浪，现在谁停在你的臂弯，耳机里的感伤情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多少夜多何少年，我才能走出思念的门槛，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我还在回忆里流浪，耳机里的感伤情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多少夜多何少年，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不经一事不懂一人。网上有一段很经典的话，当你饿的时候，有的人会把馒头分给你一半，这是友情，有的人会把馒头先给你吃，这是爱情，有的人会把馒头全给你，这是亲情，有的人会把馒头藏了起来，对你说他也饿，这就是社会。深以为然，正所谓苍茫一生真情可贵，飘贫过客真心难得。在这个匆忙与现实的世界里，有福同享的人很多，有难同当的人很少，薄情寡义的人很多，能一路珍惜陪伴的人很少。不经一事不懂一人，这世间太多的事儿，只有经历过才知冷暖，太多的人只有患难过方知真假。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刚接触时甜言蜜语看似真诚，然而在一起久了才发现这都是虚情假意。有些人不善言辞，眼笨口拙，但当时光流转却始终伴你前行，知你所需，即使不在身边，心也未曾分离。常言道，事不出不知谁近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淡。一个人只有遇事了才会知道谁对你是心中的牵挂，谁对你是转身天涯，只有落难了才会明白谁对你是雪中送炭，谁对你是熟视无睹。有些人只是路过客串，不会倾情出演， 有些人只会搬弄是非，不会排忧解难。时间能识人，落难能知心。只有经历时间的考验，才会认清一个人的真正面目。只有经历艰难的困境，才会明白一颗心的真假。很喜欢一句话，时间不会说谎，说的都是真相。所以时间就会告诉你，谁是虚伪的脸，谁是真正的伴。会离开的都是风景，能留下的才是最真最好的。孟子曾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都说感情是一座天平，你若对别人好，别人亦会视你如知己，你若虚情假意，别人也会默默远离。世间所有的关系都是相互的，有的人是过客，有的人是知己，区别就在于有没有以心换心，用情暖情。所以只有真诚的人才能走进了心里，虚伪的人永远是人人远而避之。人不怕走错路，就怕交错了人；心不怕太认真，就怕敲错了门；情不怕太辛苦，就怕用错了人。两个人的情感，只有真心相待，才能不离不弃；只有用心呵护，才能温暖相依。风起，一起挡风；雨落，一起遮雨。如此这般互相扶持，两个人的心才得以维系，情才能天长地久。三毛曾写道，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淡而不涩，清香而不扑鼻，缓缓飘来，似水长流。有的朋友平日里恭维不断，总以笑脸相迎，可你一有难处，躲得最快的就是他们。有的朋友平时默默无闻，但却能成为你受难时最有力的支柱。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经事不懂人，经一事便真心。真正对你好的人，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困境，也愿意主动伸出手来拉你一把。假仁假义的人，你无论怎么付出，也是枉然一场。因此，当你四处碰壁，不遗余力帮助你的人，请你不要忘记。当你身处逆境，仍然不离不弃的人，别丢。友不在多，贵在风雨同行；情不论久，重在有求必应。谁都可以和你同富贵，但只有和你共患难、风雨同行的那个人，才值得你用一生去深交。而那些在你落难时远而避之的人，不过是你人生里的过客罢了。记得，世态炎凉，别太善良；人情冷暖，须辨真假。人生路上，选对那个陪自己同行的人很重要。愿你遇良人。 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还会

双臂，鼓起勇气，拥抱。

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熬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最好的余生，有人懂，有人疼，有人等。你有没有发现30岁过后的人生好像被按了加速键，周遭的一切迅速流逝，虽意犹未尽，可一不小心就过完了小半生。曾经以为那些漫长的难熬的时光好像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有时候也会遗憾时间一路向前没能好好地照顾从前的光景。可随着年岁渐长，才逐渐发现时间流逝告诉我们，不是不必追，而是从现在开始，你该向前走了。时光易逝，余生不长，愿你往后的日子有人懂，有人疼，有人等。上周有一个挺短暂的热搜，勾起了无数人的狂欢，阔别18年的老友记将再次重聚。它的剧情其实特别的普通，就是6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轻松平常的日常生活。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现在小世界不想出来。杨丽是这么解释的：我只是单纯看剧吗？不是，我一定想从老友记这里学到什么。我想大概就是，它让我们懂得，真正的朋友是灵魂深处的懂得和相惜吧。凡是读过《围城》的人都希望自己身边出现一个赵新梅，但更羡慕 他与方鸿渐的知己真情。彼时赵正在官场上春风得意，方只是温饱挣扎的小职员。赵结婚时邀请了很多宾朋，却没有通知方。一般的人遭到这样的待遇都会生气吧，就连身边朋友都有些不满。哎，不是我离间啊，我看你这位好朋友并不放你在心上啊。可是方鸿渐却不以为意，回家对着妻子解释说，他结婚不通知我是怕我送礼，他体谅我穷，知道咱们结婚受过他的厚礼，一定要还礼的。虽地位不同，可两人的深厚情谊却让无数人心生羡慕。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孤独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无人分享心事，无人一起远行，无人懂你的口是心非，也无人看穿你的逞强伪装。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和所有人成为朋友。真正的友情其实和爱情一样珍贵，但幸运的是我们都遇到了那个懂得自己的人。在他面前，我们无需掩饰，也无需隐瞒，难过的时候不需要多说话，哪怕只是陪你坐着，感觉都会很放松。你抛出的话题他都能接上，就算相对无言也不会觉得沉闷尴尬。偶尔忙碌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在朋友圈给你点赞，让你生命充满温暖。朋友的相遇没有早晚，往后的日子里愿你同行皆挚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从前我们想要太多却无能为力，爱而不得的感情，得不到回应的热情，一厢情愿的孤勇。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对爱情的期待也越来越简单，有人心疼足矣。以前家楼下有一家生意很好的大排档，每到深夜的时候总是生意火爆。夫妻两个为了省钱也没有请兼职，点菜端盘收拾桌子，忙得团团转。有一次妻子被客人撞到打翻了热汤，手上烫出了水泡，临近几位客人身上也遭了殃。要是换做其他丈夫，大概只会先呵斥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影响了生意等等，可是她的丈夫听闻却是赶紧出来第一时间查看妻子的伤势，检查一番得知无关大碍后才放下心来，然后转身向遭殃的客人赔罪，主动给他们免单。其实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懂得在细微之处心疼你，就像这位丈夫看着好像粗心的大男人，可实际上每次开张前的活儿他都自己揽下来。忙碌间隙的时候会主动为妻子递上一杯水，或者拉上一把椅子让他休息一下。约翰·戈特曼曾说过，一段感情成功的关键不是在烛光晚餐里，也不在浪漫的沙滩上，而是对对方的在意，对生活细小瞬间的关心。有时候生活最疼的不是伤，而是没人疼。越是表面坚强的人，其实内心越是敏感脆弱，因为没有人可以依赖，没有人心疼，只能独自咽下所有委屈，学会坚强和隐忍。但是人这一生啊，总要经历一些坎坷和曲折，你要相信终有一天会有那么一个人心疼你经过的苦，懂得你受的难，就算时光再漫长也会不离不弃，陪你一起走过人生的漫长路。 季羡林曾在《永久的悔》这本书中写道：我真后悔，我最不该的就是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记了父母年事渐长。余生再长，世界再大，也不如有人等你回家。前段时间，闺蜜决定辞职回老家，起因是母亲突发疾病被送进医院。得知消息的闺蜜连忙赶到医院，母亲已经出了手术室，转回病房观察。看到她惊慌失措的样子，母亲埋怨她，那么大老远还赶回来干嘛？耽误工作怎么办？闺蜜说，听到母亲的话，她特别想哭，心里一直堵着，说不出的难受。年少时，因为和父母赌气，也为了证明自己，她背起行囊，独自一人去了北京。可是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和孩子吵架，父母永远是输家。因为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父母永远充满牵挂。长大以后才明白，财富和地位不过是过眼云烟，家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便是回头看父母尚在。可也请你记得，生命太短，别让他们等太久。时光如指缝流沙，回想我们的前半生，起起落落，慌慌张张，但不管好事坏事，一切都已成往事。往后余生，愿你也有陪你聊尽人间烟火、灵魂相似的知己，携手同风雨，共余生，包容你、心疼你的爱人。无论多早多晚到家，父母尚在等你的心安，这是最平凡的拥有，也是最珍贵的幸福。最好的余生，其实不过如此。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甜和咸。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如果能再见，我会